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13集《红色标志》下。 M 州边界，洛队跟邹堂主都还在车边等着。 货什么时候到？ 邹堂主走到看台上，看了一眼机场的方向，洛队就跟在他身后。他身边是一个穿着军绿色大衣，头顶还戴着一顶小毡帽的中年男人，毛茸茸的衣服衬得他眉骨边的刀疤也不那么凶残了，只有一双眼睛深邃犀利，让人不敢直视。这是程俊手下大将霍尔，实力恐怖，镇守 M 州边界第一人。他嘴边叼着一根烟，声音雄浑， 凌晨一点，明天上午交接。 说完后他顿了顿，又拧眉看秦冉他们离开的方向。 刚刚那三个人是谁啊？ 是秦小姐。 邹堂主解释了两句秦冉的身份。 我感觉风向不太对，霍尔先生，您走的时候能借我一队人马吗？我怕秦小姐出事。 狗屎麻烦。 霍尔往前面走了两步。 我会给你调用一个分队的人马，人数不能太多，不然边界这边我守不了。 两人正说着，不远处一个人匆忙跑过来。 霍尔先生，货物那边线路被人拦截了，初步怀疑是马斯家族的人。 拦截？哼，技术人员呢？ 霍尔碧绿的眼眸一伸，眉骨上的那道疤痕犹如蜈蚣一般弯起来。邹堂主闻言神色也紧张起来。 技术人员已经在处理，但是程火先生不在，我们行踪要被泄露了，为 M 中的途中很容易被截获。 停机坪的众人紧张兮兮的。楼上，秦冉坐在大厅的沙发上，跟陆兆颖打完了一局游戏，还要开下一局，秦冉却没有再动。他手指搭在键盘上，电脑依旧是他惯用的那台黑色笔记本。他伸手敲了几个键，电脑屏幕切换成了蓝白底虚拟网络的屏幕，屏幕上好几个红点在互相追逐较量。秦冉眯了眯眼，轻笑了一声，呵，好热闹啊。 啊，什么？ 耳机那边陆兆颖催促他快点进游戏。秦冉喝了一口水，不紧不慢地回答， 你自己先玩，我找到一件更好玩的事情了。 程木被施立明血虐了一顿，接近凌晨一点的时候才从练武场回来，他似乎是更颓废了，因为他意识到了施立明还是收敛了一点的。 程木兄弟，没事。 施立明拍拍程木的肩膀安慰他。 我在采购堂算是很厉害的，你其实也不错。 程木沉默寡言着，抿唇没有开口说什么。他知道施立明是被执法堂淘汰之后才进的采购堂，施立明这样的实力都不够进执法堂，那执法堂其他人呢？比执法堂杜堂主还厉害的程水呢？听他们说，程火也是个实力非常恐怖的黑客。看着程木这样，施立明跟在他身后不由摸了摸鼻子。知道程木是秦冉身边的红人，他是真的留守了话，还准备跟程木打个平手，谁能想到，哎。套房厅的灯还是开着的，两人进去的时候，秦冉正坐在沙发上抱着电脑玩，电脑似乎是蓝屏。秦冉那张微微低着的脸还有些玩世不恭的肃冷。等两人走近，电脑变成了九州游游戏画面，陆兆颖的声音从电脑里面传来。 我奶我奶我，你个垃圾队友。哎，秦小冉，你什么时候来啊？ 秦冉漫不经心地伸手按了一个 Enter 键，然后关掉了陆兆颖的声音，十分淡定地侧头看向两人，真诚邀请。要一起打游戏吗？与此同时，邹堂主这边 技术人员看着突然崩溃掉的连接，扶着眼镜愣在座位上。 怎么了？ 邹堂主一直注意他们的情况，见状立马走过来。技术人员移开了手，挺玄幻的开口道： 邹堂主，他们那边好像自己崩掉了。 那是好事，有没有拦截到什么有用的信息？ 邹堂主放下联系成火的手机，松了一口气。 一点了，货马上要到了，我们边走边说。 技术人员立马站起来，跟邹堂主一起下楼接货。 收到了一条消息，他们明天准备走26大道，明天你们回庄园的时候，最好兵分两路。 两方人马浑然不知，刚刚他们在网上互相交手，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时候，有个奇怪的东西混进去了。次日，秦冉起来得很早，他起来之后，程木就背着一个包过来，帮他护理了一下带过来的花，才收起了东西。站在花盆边，仔细端详着，今天的花叶子似乎有点蔫儿。他拿起手机，点开林同学的头像，询问了一句，还给花拍了一张照片发过去。这个点，国内正是晚上7点。程木想着林思然可能在晚自习，又把这件事跟程管家发过来的特别牛逼的老园丁一说，林思然跟老园丁的回复几乎是同时到达。 正常。 正常。 字数标点符号一字不差。程木奇怪地看了眼，见两个人都说没事，就把花盆放下了，然后跟着秦冉还有施立明身后出去逛了。秦冉依旧穿着黑色的羽绒服，齐膝盖，衬得他整个人十分清瘦。黑色羽绒服袖口边绣了一朵红色的花，很清晰，也很显眼的满珠沙华。这是他前天来 M 州的时候，程水给他准备的衣服。箱子里带的衣服大多数都是这个色系的。一行三人出了大楼，就朝外面走。M 州边界混乱，不属于任何一方势力管辖，旅游团的人在这儿只会待在酒店，不敢乱跑。靠近停机坪据点这边稍显和平一点，也是商业黑市、角斗场、拍卖场的聚集地。帽子有些遮挡视野，秦冉就拉下了帽子。他这长相在各色肤色的人中十分明显，身上又颓又野的匪气极其吸引人注意。然而大多数人目光在碰到他袖子边的花纹时就避之不及。外面冷，很少有神乎其神的人摆摊子，施立明就带上秦冉他们进了地下拍卖场。因为没有专门预定，三个人没有进去包厢，就混在一群人中看拍卖台。台上的拍卖师是一个金色长卷发的男人。 接下来的这个物品是云光财团旗下开发出来的自动洗脸机器人 EA3 号，其中 EA1 号在外国女王那儿起价700万。 云光财团控制了网络跟石这两大方向，无疑是这两个方向的领军人物。拍卖师敲了一下锤子，一群人沸腾了一下，就开始10万、20万的往上加。至于楼上那些包厢的大佬，暂时还没有人出手。 这机器人这么多人想要买？ 程木看着这机器人，总觉得除了颜色，其他好像跟顾惜池家的那个没有区别。不过顾惜池家的那个特别好用，江东叶打探了好几次都没有打听到来历。施立明只是迅速掏出手机，拨通了程水的电话，跟程水汇报这边拍卖场的情况，都没有来得及跟程木解释。与此同时，拍卖场大屏幕上放大了机器人，能很清楚地看到机器人手腕边很明显的一朵红色罂粟花标志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